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盘点一周要闻，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新闻周刊，我是主持人亚威，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中国进入全国两会时间，此次全国两会上，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将首次亮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日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原有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基础上，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2018年首期摇号数据，经测算，本期相当于1907人抢一个指标，破历史记录。教育部部署今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电影《厉害了我的国》3月2号登陆全国影院，电影全面展示了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扶贫、生态文明建设、医疗保障、国家安全体制等各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上的伟大实践。为了感谢春节后及时回京开工的快递员，各大快递公司都各自推出了激励措施，快递员的基础薪资也有所提升。多家快递公司目前招聘的快递员工资在3000元到1.2万元之间，旺季在1.5万元以上。日前，国办印发《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意见重点围绕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7个社会高度关注的领域部署相关工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孟庭苇绝对是80、90年代的标准美女，那个充满着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她的出现再合适不过了。孟庭苇的嗓音有一种清澈洁白又带着几分凄凉的感觉，听孟庭苇的歌能给纷乱的心情找到平静的方向。1993年出品《谁的眼泪在飞》，充分演绎了原词作者那种主人公倔强而又善感的情绪。 谁的眼泪在飞？

如果去参加同学聚会，你就会发现，一个同学如果肥头大耳，总在班级的微信群里神侃，那么他多半过得不怎么样。如果他还常在朋友圈里发岁月静好的照片，多半可以判定在单位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不是妄自揣测，而是因为那些真正努力打拼有一定成就的同学，他们不屑于做这些无效的炫耀，他们没时间来谈情怀，也没有时间来云淡风轻，他们要努力赚钱与精进。 生活过

如果你平心静气地去看同学聚会，就会发现真正过得好的人都有健康的身体，过人的情商，他们习惯给自己施压，也看得到趋势和方向。所有的光鲜人生都不是偶然的，所以那些真正聪明的人，他们从来不会拒绝去参加同学聚会，而是果断赴约，对照差距奋勇直追。

真正面对，叫我如何放得下。 哈佛商学院教授曾经告诫毕业生，毕业20年的同学聚会，不管你过得怎么样，你一定要去。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和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其实不需要这么久，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只要大学毕业5年，坚持梦想的人和随波逐流的人就会有天壤之别，就会活出不同的模样。